好像我们今天第一首这个歌曲呢，特别像是这个后半夜或者是夜晚的时候，有一种朦胧的状态下听的一首歌。 嗯，有一种微醺的状态哈。 对啊， 也可以说是沉醉在阳光当中嘛。 啊，醉了醉了， 没错。 这几天北京的阳光真的让人感觉到这个天气一大好呢，心情也还是不错了。 哎，有人就已经很早的穿上春装了 啊。有人谁啊？ 啊，比如说旁边这位阿主播。 对，迫不及待的已经要迎接春天了。 对，有的人就是已经迫不及待甩掉秋裤， 嗯， 然后开始穿起单装来了， 对，甚至还露出了腿， 对，还是觉得有点早啊， 嗯，大家这个心情呢都是有点迫不及待的感觉， 没错。 但是昨天晚上啊，真心感觉到，如果你还在穿着冬装， 嗯， 你要去溜达、散步或者跑步的话，你真的会觉得温度偏高了， 对，已经吹面不寒杨柳风了， 哎，所以呢。就是该让自己减轻一下装备，就轻松上阵吧。 没错。哎，其实说到昨天有一件大事， 嗯， 就是在你下节目之后吧，因为我当时在想，嗯，这事儿你有没有提到，因为当时奥斯卡颁奖嘛。 对，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现这个乌龙的事件， 嗯， 但是今天我们都知道了。我觉得其实这个闹一个乌龙之后呢，大家都会觉得反正是优秀的电影啊，演员都得到他的肯定了， 嗯， 就一笑置之了。 对， 最惨的你知道最惨的 谁？ 就是那些媒体们、公号们，一天只能发一篇的公号最惨， 而且发了还不能撤回来，只能默默地看着他， 在流泪心碎了。 月光下的爱乐之城， 对对对，爱乐男孩， 对。 所以这种情况可能也真的史无前例吧。 嗯， 对于我们这个观众来说，看完这样的一个乌龙之后，觉得奥斯卡还会这样，连他们总统都发声了。 对，一切皆有可能嘛。还有人说要把这个年度最佳剧本颁给奥斯卡。 哎，没准这也 跌宕起伏。 对，以后就是一部电影的一个灵感来源。 哎，有可能哈。 嗯， 有人说这个最后这个。就是颁错奖的场景，特别像《爱乐之城》当时那个梦境的重叠 啊， 就那种感觉， 闪回的那个情况， 嗯，就睁眼才发现现实不是这样。 嗯，真的是让人感觉大跌眼镜啊！不过已经过去了，嗯，就闹这么一个笑话之后，让大家就觉得哦，这届奥斯卡，我估计很多人都会记得住了， 一定会。也有人说阴谋论哈， 嗯， 这是不是奥斯卡专门设计的桥段来拉高收视率， 不得而知。不过昨天那个开场呢，其实在节目当中听到那个贾老板他唱的这首 Can't Stop the Feeling 特别适合在现场去炒热气氛。 没错。 We're flying up, no ceiling when we in our zone. I got that sunshine in my pocket, got that good soul in my feet. I feel that hot blood in my body when it drops. Ooh, I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it, moving so phenomenally. Come on, lock the way we rock it, so don't stop. And under the lights when everything goes, nowhere to hide when I'm getting you close.When we move, well, you already know. So just imagine, just imagine. Nothing I can see but you when you dance, dance, dance. Feel a good, good creeping up on you. So just dance, dance, dance. Go. All those things I shouldn't do, but you dance, dance, dance. And ain't nobody leaving soon, so keep dancing. I can't stop the feeling. So just dance, dance.Something magical. It's in the air, it's in my blood, it's rushing on. I don't need no reason, don't need control. I fly so high, no ceiling when I'm in my zone. Cause I got that sunshine in my pocket, got that good soul in my feet. I feel that hot blood in my body when it drops. Ooh, I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it, moving so phenomenally. Come on, lock the way we rockSo don't stop that, that under the lights when everything goes. Nowhere to hide when I'm getting you close. When we move where you already know. So just imagine, just imagine. Nothing I can see but you when you dance, dance, dance. Feel good, good creeping up on you. So just dance, dance, dance. Come on, all those things I shouldn't do. But you dance, dance, dance, and ain't nobody Shining just for me. City of stars, you never shine so brightly. City of Stars 这首由男女主角来献唱的歌曲呢，也是现在很多朋友看完电影之后特别喜欢的一首歌。 嗯，而且刚刚这首歌也把我们两个人拉回到那个电影的情节当中， 对， 一直在聊这个事情。 关于这个结尾的故事哈、啊，我们两个人都有不同的意见。 甚至有点要打起来了，就确实不同人看到有不同的理解。包括这次也是获得了6项的大奖。 嗯，没错。昨天其实我是也是一边在看这个直播，在梳理，然后在做直播。但是我觉得很多得到那个奥斯卡肯定的这些影片呢，其实都是非常的励志的。 嗯， 他都会鼓励你去实现自己的梦，就像那个美国梦一样，鼓励大家去追梦，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会经历一些挫折吧。 对，其实这爱乐之城就像是一个美国梦的一个缩影、 嗯、 一个乌托邦。 对， 在那里面就是每个人都执着着冲向自己的梦想。 嗯，而且在这个之外啊，就是电影之外的现实当中，你看 Emma Stone 和她的男朋友、 前男友 对，血战钢锯岭的男主今年也是提名了最佳男主角、 嗯、 他们两个人曾经那么相爱啊，站在一起很登对的，但是现在事业发展非常好，就是分道扬镳了。 嗯，也有媒体就是拍到了他们两个人就是相对的那个瞬间哈。 有吗？ 只拍到了 Emma Stone 的那个微笑 啊、 哦，然后但没有看到对方的表情。 对， 应该猜他可能也像这《爱乐之城》最后男女主角那个对视一样，是微微一笑吧。 是大家脑补已经过度了， 沉浸在剧情当中无法自拔了。 对呀、啊，这是电影的魅力啊。 嗯。 正在收听到的音乐随心听，在每天的中午11点到12点，1个小时为你送上好音乐。今天是我们两个人的直播，阿丽和张婷。 嗯，没错，也可以在两个地方找到我们，新浪微博中搜索音乐随心听986，或者是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 986、 嗯、 都可以啦。 是的，看到有朋友在询问我们今天早间的开场的第一首歌曲啊，这也要问一下早间的节目主持人，待会儿来答复一下你。 哎，一会儿来说吧。 嗯，下面要送上的一首歌曲呢，我觉得这个歌手啊，他特别有自己的风格。 嗯， 他的歌曲当中总是有一种淡淡的落寞，有一种不同于其他歌曲的韵味。 没错，来自戴荃，《上海三月》。 天天没扎醉，悠悠春雨微，往来今日无伤寒，闻讯难走心中。飞尽灯光彩，忘却茶香独生叹，是梦匆匆，几度烟火晃，总有时光难消茶香独生叹。

Noise， 这是来自于美国的一位女歌手 Ella Woods。 嗯， 她带来这首歌曲，好像听到这种声音的时候呢，也会联想到一些其他的女歌手。 对，刚刚我在听到这个音乐中间有一段，就是类似咱们电台那种白噪音、那种感觉，哎，不太一样。 嗯，有人说预计她会大火，我们现在在这儿 mark 一下， 对，mark 一下，就提醒大家可以关注她一下。 对。音乐随心听正在进行当中，在半点之前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吧。 嗯，来自程璧，这首歌我觉得特别适合在今天这样阳光灿烂的日子来听。 嗯，他的歌呢总是充满了诗意，但是他自己也特别喜欢把诗唱成歌，一把古典吉他，然后配着他很温暖的声音，就是像一首童谣一样的开始的这首歌曲《晴日共剪窗》。 忘了多久的以前，有过一首诗，它是这样唱：庭前花木梦，院外小径芳，似是长相。

郑在元的我这样的家伙。 嗯，欢迎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你好，我是阿丽。 大家好，我是张婷。 今天是2月28号，本月的 最后一天。哇塞，太棒了！ 突然间就兴奋了。 哎， 星期二呢，在中午这个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听歌。同时也会聊一些近期我们大家可能会关注到的一些话题。 嗯，没错，最近那个《33的实力桃花》刷屏之后，大家对这个赵又廷又就是再关注了一下。 嗯，今天就是听到了办公室的同事说，哎呀，赵又廷好帅呀，一脸的花痴。 哇塞， 然后我就说，你真的有看这部剧吗？我好像就是看了那么一点点。 因为这个赵又廷和高圆圆啊，现在被大家就认为是模范夫妇嘛，而且两个人就最开始大家就觉得，哎，圆圆和又廷在一起，那是又廷比较占便宜，因为娶了女神回家嘛。 嗯。 但现在随着大家对他越来越了解吧，觉得好像他的人设啊，各方面也在发光。 嗯， 然后就是比较羡慕这两个。 对，看到对赵又廷的专访，他自己说自己特别想成为的是段誉一样的那种富贵闲人。 哎，段誉。这样一说的话，还真的是翩翩家公子的这种感觉。 嗯，他特别期待自己的就是那种不要太忙啊， 嗯， 然后又有自己的生活的趣味，又不想太多的在公众面前去暴露自己， 嗯， 但是做一点工作，然后呢，就接下来就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 就是富贵闲人。 对，很好的概括了他的人生人生目标。 没错，因为《家外》这首歌呢，就是他们两个定情的那部电影 《搜索》。 对。当时陈凯歌说了，说不管是谁来演这个男女主角，最后一定会相爱。 看来是这样的吧。 哎，一语成真了。 嗯，那李健呢来唱了这部《搜索》电影的这个主题歌。当然在这周歌手当中，李健他是第三位逆战歌手。 哇 哇，欢迎李健回归，好兴奋。 是要回来拿歌王的吗？ 嗯，特别期待他的演唱。我们先来听听来自于这部电影当中的《如果可以》。 如果可以，我想对你说声抱歉，我忽略你眼里的忧郁。如果可以，我想给你我的青春，只为陪伴你受伤的灵魂。你曾像繁星闪烁，当你从浩瀚星空坠落，如同从未发生过，这世界不会在意你的微笑。这世界少了一份光亮，多了些许的失落，消失的星辰，那是夜空的过错。如果可以，我愿付出我的所有，只为换取你失去的自由。心闪烁，当你从我的身边坠落，如同从未发生过，这世界不会在意你的脆弱。如此浩瀚的星空，容不下一颗小小星辰，

这一首《早春的树》来自陈鸿宇。 嗯，听起来是一个感觉声音还挺粗犷的一个男孩。 嗯 嗯，看到他呢是我的老乡， 没错， 来自于内蒙古的这一个应该算是独立音乐人吧。 嗯，他的声音就是那种很低沉有故事感这种感觉。其实他是89年的，也没比咱们大多少。 嗯， 没比我大多少。 就还是一个我觉得听起来现在像很多这个90左右的男生啊，不管是国内的、 嗯、 国外也有，像在英国都是那种看起来是一个小孩脸，但是声音非常沧桑，很大叔感， 就是超出了年龄的那种成熟。 某一阶段可能会追求这种成熟感， 哎， 但是当真正成熟了之后，就会就会怀念当时的那种很单纯无知的少年那种状态。 嗯，也有可能之后回首会发现当年的那个成熟还是没有之后的经过岁月沉淀的成熟更加的有味道。 对啊，那才是真正的成熟嘛。 嗯， 而不过下面这位歌手呢，他在很年少的时候那些歌曲大家还真的是非常喜欢的。 对，就是觉得特别的有特色。 嗯， 他的歌只要一出来你就知道是谁唱的。 对，一起来听听他带来的这首《春风吹》。 吹红了桃花，吹绿了柳树，你在路上总会安慰谁。吹醒了青蛙，吹来了燕子，我在城里刚好缺了水。你纵然带来地下的玫瑰，能否收回地上的滋味，有人称呼不归。春风一吹想起谁，有所谓无所谓，只要不后悔。春风一吹忘了谁，我上一次流泪有几岁。你会醉我想醉，会不会对不对，也难怪我有点累。东篱舍东人睡，原上草春风吹，让夏天变凉水。追过玉门关，追过南泥湾，你在北方注定抛弃谁。追走了河水，追散了云堆，我在世界不巧背着谁。你可以纵用三月的梦泪，能否保证十年的约会有人放生不归。春风一吹想起谁，有所谓无所谓，只要不后悔。春风一吹忘了谁，我上一次流泪有几岁。你会对我想醉，会不会对不对，也难怪我有点累。东篱舍东人睡，月上草春风吹，让夏天我变凉水。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 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苏打绿带来这首《日光》，是在专辑《春日光》当中的一首歌。 嗯， 当时用四季呢来做了一个概念，然后春夏秋冬都有歌曲， 所以这首《日光》是属于春天的。 嗯，就是刚刚的这种钢琴的旋律啊，上行下行的那种状态， 嗯， 特别像是你在户外，然后有很多那个树林的地方， 嗯， 有阳光打过来， 就是蹦蹦跳跳的走着那种感觉。 哎，对，就是你在这种初春的时候去享受阳光的状态， 悠荡。 嗯， 没错，这两天阳光不错，但是看了天气好像明天会有一个倒春寒吧。 嗯， 就是降温了，会 有一点点降温，但是天气肯定会越来越稳定了，毕竟明天就是三月份啦， 春天来啦。 对啊，我们都特别期待这个春暖花开啊。 嗯 嗯，在今天节目最后呢，要送上的这首歌就是王力宏他执导的第一部处女作的电影啊，《恋爱通告》。 对，这首《伯牙节前》呢，其实当时看到他和刘亦菲的演绎，就觉得这个电影还挺有意思的，因为没有想到音乐界的人会和刘亦菲在演一部电影。 嗯，很跨界。不过我记得当时这部电影之后呢，还去买了王力宏的那张正版专辑， 十八般武艺。 对，真的是印象特别深刻。 嗯， 就来听听这首《伯牙绝弦》啊，也要祝愿大家今天有一个好的心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听音乐吧。 拜拜了，各位。 这边有自信，古人说的就是所谓真意，想着想你想心想也想你，朋友你会不会常把我想起，越来越有 时再相聚，何时能把这夜晚找回？多安多安是现在的唯一，很多个我只想要为你撑起。终究是机缘，执迷不爱听，这雨夜注水了麦芽茂林顶，林顶的寂寞声音，举世之名不如一杯真饮。虽然不及我今天还没有心境，高山流水风景似都临近，高山静流水静无尽，我愿追寻不永远的点滴。听宫商角徵羽，那次会心伤的是旧梦的乐章音，这你杯酒一把斟一句温馨，那几年之后也是不变的旋律。当本雪融夏季，秋风为我捎风信，咚咚咚咚锵，咚咚咚咚锵锵，又是思念的四季。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之心古人说这就是所谓知音，相爱相依相亲相爱也相依，朋友你会不会常把我想起？月月日时再相聚，何时能把酒言欢找回？多安多安是深爱的回忆，爱浓浓我只想要为你唱起。旧旅自己决意归期，注定注定几伤心，我决心只因在乎的人。今夜过去，当我带着波涛起云，跟着冷眼，跟着冷眼冷雨，听你听听听听听，唱给你永远不离弃的指引。听宫商角徵羽，歌词我写上的是哦，这一杯酒一把斟一句温馨，那几年之后也是不变的旋律。